時間是未來，地點在宇宙。在黑暗無窮盡的宇宙當中，有幾位全宇宙最偉大的冒險科學家正駕駛著紅色的瑞星號太空母艦飛翔緊，他們就是 Tasku 和今天上來的朋友了。不過人人都叫他們做 Sci-Fi 全面體的。 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體，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芬芬。 Hello， 是港產不打。 今個星期特別啲，因為呢節目出街呢一日呢，星期日1月21號晏晝呢，我哋就有我哋 Sci-Fi 全面睇嘅網聚啊，今次嘅主題同門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咁啊加上我哋呢新年呢就開開心心嘅遊韓國啊，得唔得？咁呢我哋一早嘅預備咗，即係都夾咗啲時間啦，早咗錄音嘅。咁啊而且係大家各自負責唔同環節合埋就做呢一集嘅。咁啊打頭陣就我啊。咁啊依一刻呢度系得我啫，咁一人我即系由我一人分演几角啦，数榜再同大家即系讲下呢个礼拜嘅电影啦。咁喺呢个礼拜咧，确实好多电影上，咁但系咧就大部分都唔系科幻片啦。咁咧唯一叫做似科幻片咧，就系、是、其实前个礼拜上咗，但我未睇，就系、是、国产片啊，《妖猫传》啊，得唔得？咁即间咧，我都会叫做即系魔幻元素啊，咁即间都会叫重点讲下。咁另外咧，今个礼拜特别啲嘅就有两套咧，即系好多片上咗咧，咁但系咧都系一睇落去都唔会有香港人睇嘅戏。咁咧，我都叫做神龍侍上百草咧，就睇咗，包括就係陳奕迅嘅卧底巨星，同埋黎明首次執導嘅搶紅啊，得唔得？咁呢兩套咧都會即係抽佢一抽嘅。咁啊，當然抽完水啊，梗係講翻正經嘢啊。咁咧，金球獎啊，好多片就得獎嘅作品啊，都係近呢個月就會逐個禮拜逐個禮拜出啦。咁咧，黑暗對峙就前個禮拜上咗啦。不過咧，我同芬芬睇咗都冇時間講，咁即間咧我都會講講。咁另外仲有就呢個禮拜啱啱上嘅廣告牌殺人事件啊，咁呢套咧就真係值得睇，值得講，而且咧我會咁講話雖然而家都係年頭啫，但相信呢套咧我自己咧。都入眼佢係2018年嘅十大外語片嘅，話去到呢個層次，咁值得大家期待。等我解構一下呢套戲啦，好冇？好，事不宜遲，先數榜先。第一位啊，眾望所歸，雖然好多網民都有啲即係插到反轉啦。咁啊，我哋 Sci-Fi 都即係我哋又唔係話算插到反轉嘅，即係我哋都話一定係冇出面坊間講到咁神。咁但係就都合格嘅啊。咁啊，與神同行啊，咁啊大贏啊，守住第一位。咁啊，上映咗都三個禮拜啦，足足而家都有成390場啊。咁啊，即係人氣指數大贏，拋離第二位成3倍嘅，得唔得？咁啊，眾望所歸。咁啊，票房咧都相信報捷噶啦。咁但係你話香港票房能夠去到6600萬就成為即係韓國片冠軍嘅《屍殺列車》咧，我有啲保留。咁我覺得呢套咧就未必有《屍殺列車》咁高票房，可能來4000-5000萬，我覺得就冇就計啦。如果依一刻咧睇翻票房記錄咧，佢又即係滯後一個星期，咁佢都係守住1200萬咁上下啫，咁啊俾大家知道啦。咁但系如果实时票房，而家应该过3000萬噶啦，系啦。咁啊，系啦，有兴趣睇下啦吓呢套。咁啊，第二位就系《玩转极乐园》啊。咁啊，即系仍然喺度啊，动画作品亦都系一套。合家欢啦，兼就催泪啦，论催泪度啊，绝对感人过《与神同行》嘅，咁亦都系合家欢动画，亦都系叫皮斯咧。好破格嘅一套讲死亡、讲地狱、讲亲情、讲传承嘅动画电影啦、啊，咁啊小朋友睇又得，大朋友睇又得，咁啊守住第二位。至于第三位咧，就系、是、上个礼拜你讲过嘅《追命列车》啊，即系李安纳逊，又系呢个直航杀机班 底拍嘅一套，即係又係喺一個叫做困住喺一個密室啦。上次就飛機啦，今次就火車啦。OK， 咁啊，即係困住喺個交通工具入面，就要被脅迫，要幫佢做事嚇。咁啊，即係有啲懸疑緝兇，咁啊又要揾出真相嘅一套困獸鬥啦，可以話嚇。咁啊，我覺得就都幾多筆嘅。咁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咁啊，不過即係如果中意李安納信嘅，咁都值得入場睇嘅。咁蘇花都緊張刺激嘅嚇。第四位我就忽略咗，就係、是、完美巨星幫三啊，咁啊原有班底啊，咁啊即係係一個我諗即係唱歌合唱團追夢想咁啦，加上佢哋而家第三集去到有中隊危機啦，咁啊曾經解散，後尾又再自組咁樣之類啦嚇，咁啊都係一啲叫喜劇啦，亦都係女性向嘅作品，有興趣可以睇睇啦。第五位仍然喺度，歌舞片啊，大娛樂家嚇、啊，守住第五位啊，咁啊同第四位其實都相差少少嘅啫嚇，咁 啊都係賞心悦目作品啦嚇，亦都係大場面，亦都啲歌曲啊、舞蹈啊等等，咁都係即係好精彩嘅，咁啊中意睇歌舞片嘅一定要睇嘅呢套。好，第六位就係即刻我會大講。金球獎嘅劇情類嘅最佳編劇啦，攞咗呢個最佳電影啦，廣告牌殺人事件啊，得唔得？咁啊，的確係非常精彩。咁即刻會講講啊。第七位就係黑暗對峙啊，亦都係攞咗金像獎劇情類男主角啊，得唔得嚇？咁就阿戈頓局長就一人 show 演活二戰時期嘅英國首相丘吉爾啊，得唔得？咁原來黑暗對峙入面咧係戲中戲。有 crossover 呢、這個鄧寇克大行動嘅，咁啊即刻都會提一提嘅。好，第八位都係金球獎系列，屬於上集講過嘅荷里活爛片王啊，得唔得？咁啊最 amazing 又去荷里活爛片王收得之餘，亦都令到2003年本身嗰套爛片 The Room 咧喺香港竟然都有上映嘅嚇，咁啊亦都強烈要求大家就買咗睇咗 The Room 先再去睇荷里活爛片王。同埋記住要帶呢個匙羹啊，得唔得嚇？咁啊，睇完先會即係 100% 感受到而家呢套荷里活爛片王啲笑位喺邊啊，係嘛？好，第九位就係今個禮拜身上㗎啦，《冰之嬌女》啊，咁咧其實咧個女主角就係金像影后嚟喎，後屘查翻資料先知，佢其實係攞咗第78屆即係奧斯卡金像獎，就憑住《為你鍾情》啊，即係嗰陣時個譯名啊，咁啊攞咗呢個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嘅，咁係一套講係溜冰啦，咁、那個故事其實係一個即係都真人真事改編嘅，係一個話史上喺美國第一個做到呢個咩旋转三周半嘅溜冰选手，咁但系咧讲佢虽然个技巧就惊为天人啦，但系就本身个人格咧就话不嬲都有啲保留嘅，咁即系喺嗰个体育界，咁啊跟住有件事就话讲佢咧伤害咗有个另外一个冠军选手，咁啊导致佢即系至今堕落咁样啦，咁系一个即系个讲翻呢件事嘅一套电影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睇睇啦。咁我呢套我夹时间，我都想睇，因为其实我有免费飞，咁但系咧我夹唔到时间，就讲唔切啲场数。咁有兴趣可以睇一睇。咁希望下礼拜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呢套。好，第十位就逃出魔幻几丛林挑机啊。咁啊，继续喺度啊，合家欢元素。咁其实呢套咧。最 update 票房就穿过3200多万㗎啦，咁佢肯定高过咗呢、這个春嬌救志明，咁即係代表咩呢？其实我哋喺2017年10月31号呢嗰、那个香港票房记录呢就会以10月31号截数㗎，咁嗰陣时嚟计已经有外语片十大啦，咁而因为逃出魔幻几最后票房係高过春嬌救志明，另外同期 Coco 嘅票房都过3500万就嚟4000万㗎啦，咁所以呢两套戏入咗去之后呢佢可能未必会喐到呢、這个十大外语片嗰个排名，因为最后第十名嘅劳根都3800万嘅，咁啊睇翻佢有冇后劲啦。咁但系问题，因为佢高过春娇救志明咧，原本春娇救志明咧系喺排呢、這个叫总排名啦，2017年票房系排第19，咁因为两套都高过佢咧，咁春娇救志明咧就跌咗出去21嘅，得唔得？咁反映咩咧？呢个系咁多年以嚟啊，第一次冇港产片或者叫做冇华语片系。入 到呢個票房頭二十，咁啊可以話係華語片咧再一次響起警號啊！即係有佢個歷史嘅意義喺度嘅。OK， 好，至於新上而又未入到第十位嘅，咁其實即係呢個禮拜好多啊，其實長數因為其實排片個率唔係好高啊，套套都上少少長數。咁啊，守住第十一位咧就呢套《藥靈者》啊，咁啊睇個 poster 就相當嚇人，見 trailer 咧就嚇到騰騰震嘅。咁咧係一個改編真人真事，就話2005年咧就羅馬教士就幾個教士就幫一個女嘅神職人員啦，即係修女啦，就驅鬼，咁驅下咧驅死佢，咁但係死完之後咧，咁啊調翻轉嗰扎神父咧，就俾法庭就告佢謀殺嘅一單，咁樣即係有個咁嘅博弈喺呢度，咁當中咧亦都好多真係有個怨靈上身啊，好多即係鬼味中中嘅畫面啦，都屬於叫懸疑驚慄恐怖於一身嘅一套驚慄片嚇，咁、我係抽唔到時間睇，咁啊呢個就我都未睇嘅，咁啊睇下下禮拜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啦。好，跟住又係呢個禮拜新上守住十二位嘅，咁我哋應該前幾集我睇優先場嗰時候都略略講過嘅，就係張京偉導演啊，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嘅專業組第一屆專業組嘅優先作品，鄧麗欣、梁雍婷啊，兩個主打做嘅《藍天白雲》啊，得唔得？咁就守住喺第十二位。咁蘇花咧，睇佢而家個票房走勢，就佢就話題啲，亦都叫做票房好似就排片咧多過《以青春的名義》嘅。咁其實兩套都我覺得值得睇港產片啦、啊，可以話叫一光明一黑暗啊。呢套就唔好以為《藍天白雲》係光明喎、啊，咁呢套咧就被網民譽為就完全同。文不符嘅得唔得？戏名与电影内容完全相反嘅一套戏，咁啊究竟乜东东？点解叫蓝天白云呢？咁啊即刻我都会再讲一讲。好，第十三位都系新上嘅，就陈奕迅扮成龙啊，就呢个贫傲戏露两点笑出一身痴嘅卧底巨星啊，咁呢个属于叫惨不忍睹系列之一啦吓，咁啊即刻都会抽一抽佢嘅。好，跟住又系新上而首到尾咧，就有十六位啊，原来冇假期啊，咁其实咧原来冇假期嘅系一个系啦，即系就系头先讲话攞咗78届奥斯卡金像奖嗰个最佳女主角啊，即系为你钟情嗰个人演嘅，得唔得？咁就入边就话讲佢话中女遇上小鲜肉啊，喺呢间喺间屋入边，咁啊又讲佢遇翻佢之前嘅前夫，咁都有啲。轻松爱情啦吓，咁啊有兴趣就可以睇下。咁再之后咧，其实仲有一套韩国片啊，少啲俾人讲嘅《不能说的故事》啊，守住第十九位得唔得？咁咧话系讲有一个咩鬼怪婆婆吓，咁啊即系专做投诉嘅，咁啊再捻一个公务员，咁两个咧。点样有啲即系叫交织嘅命运咁样，咁啊有少少搞笑，有啲轻喜剧、黑色幽默嘅元素入边嘅，咁有兴趣可以睇睇啊。咁咧主演嘅有罗文基、李帝芬等等，咁就我坦白讲，我唔系好熟韩剧，我唔系好识吓。咁啊场数都唔多嘅，咁啊中意睇韩片嘅咁可以入场睇睇啦。咁我今个礼拜亦都上咗《解忧杂货店》中国版啊。咁就变咗呢，同期其实有出现嘅解忧杂货店嘅原版日本版同埋中国版係同期上映嘅而家。咁而调返转呢，日文版呢今天嚟计仲上得多场次过中国版。咁 我之前都喺特登喺国内睇咗啦。咁我觉得呢其实国内唔差嘅。咁当然就都有啲沙石啦，同埋个结局就拍得差过日本嘅。咁但佢如果你话撇除个结局呢，中国版前面个节奏啊，整体个控制或同埋佢有嘢改嘅，佢唔系照拍嘅。佢都改咗我諗有两三成啦。喺啲关键个 个剧情都有啲改动嘅，咁但我又觉得赏心悦目嘅，咁国内版其实都唔错，加上入面有迪丽热巴喺入面，咁仲要饰演一个短头发嘅一个音乐嘅即系打 band 呢个乐队嘅成员咁样，咁都叫做即系迪巴嚟即系迪巴嚟计另一个新嘅形象，咁大家有兴趣可以睇睇啦。好，跟住23位都仲要讲，因为都系今个礼拜先上嘅啫。哇，又系惨不忍睹系列之一啦。就黎明首次执导，张涵予、黎明，另外有几个我都睇咗都唔知系叫咩名嘅，就抢红啊，得唔得？咁即间都会抽佢一抽，好冇？咁至于之后下面嗰啲呢，就其实今个礼拜仲有套呢都值得提，不过我都未睇，就係、是、港产片三个绑匪七条心啊。其实睇个剧本呢都几有少少之前老粒嗰种感觉嘅。就话讲三个人呢即係都系俾个老细即系敲诈啦，又冇敲诈，即系俾老细逼啦，又老细又唔系老细嘅，佢话三个人创业，跟住俾间公司又啊帮佢发大嚟搞，点知呃晒啲钱，搞到血本无归，咁佢争人周身债嘅情况底下咧，咁啊逼于无奈，咁啊绑架佢啲亲戚嘅，咁但系点解绑完佢老婆，后屘发觉咧，又嗰个人咧都唔会为咗老婆俾赎金，于是决定绑埋佢啲仔女，又绑埋佢个外母，咁啊变咗出现咗三个绑匪，加埋有七个肉心，咁但系即系有四个肉心，加埋七条心啦。咁但系咪点知咧？绑完之后就发觉就原来嗰个人即系本身喺屋企咧，都对佢啲亲人好衰嘅。咁啲老婆仔女啊，好似全面都谂住反佢啊。咁啊，于是调翻转就同啲绑匪夹计啊，一齐就想报复翻嗰个即系嗰个奸角咁样啦。咁啊，有少少黑色幽默，又有少少喜剧元素，咁当然剧情就照计就唔好太执着啦，即系呢啲戏都系有啲沟沟地，咁但系入边咧，其实有吴咏薇啦、张建升啦、郭伟亮啦、跟余香凝啦、陈婉恒啦、何华超啦、肥肠啦、黄文蔚啊等等，咁都叫做有都有啲星睇下嘅，咁啊。我自己都好想睇，咁时间夹唔到嘅啫，咁啊係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去支持下港产片啦。好，咁啊榜啊数完啦，咁啊接住落嚟呢就话我哋即将会穿桥㗎，咁啊即係呢稍落嚟嘅内容呢就即係主持嘅立场啦，唔代表个节目嘅，咁你都唔需要信晒。咁咧，如果咧你可以，大家咧各位听众可以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啊。咁如果唔中意听呢个剧透，唔中意穿桥嘅听众咧，可以熄机。好，以后我哋系会剧透嘅，得唔得？好，好，先嚟讲一套咧，即系虽然唔系科幻啊。咁但系就都好魔幻嘅，咁亦都虽然唔系呢个礼拜上，都上个礼拜未讲到。陈凯歌啊，国产作品啊，《妖猫传》得唔得？咁啊，睇个 poster 都知啊，表面系讲只妖猫啊，但系实情咧，估唔到入边其实就即系妖猫当然有出嚟，即系作恶啊咁样。咁但系实情咧，主要讲咧，其实讲杨贵妃之死嘅得唔得？系啊，真系讲杨玉环啊。咁啊，一个历史悬案，当时又话同呢个咩系咪个唐玄宗？系嘛咁有段哇咁生生死死嘅苦恋，跟住又唔知点样俾人夹咁原来话佢咧嗰呢个好似话俾人杀咗定自杀定系他杀咁一个咁嘅历史悬案，咁佢拿咗呢样嘢嚟扭桥嘅得唔得？咁表面咧，你见到个主角应该系黄轩啦 ，OK 得唔得？咁啊，即系见到个 poster 好见啦。咁但系实情咧，睇落你就知啦。实片入边咧，真正主角咧，其实黄轩都系辅助住查案嘅啫。真正查案去同啲魔咧，即叫对抗啦，佢又唔好话打啦。咁亦都系喺入边咧，主导成套戏咧，其实系掩谷状态。大家估唔到啊，得唔得？咁佢饰演嗰个咧，即系叫空海大师。咁其实系主要由佢嘅行动去牵住成套戏走。咁大家估唔到。咁其实 exactly 又揾咗掩谷状态做主角嘅套戏啊。咁而呢套咧，表面又好似喂估佢梗系可能改编住一啲小说啦，或者一啲名著咁样。咁表面就 100% 嘅国产片啦，但实情咧。原来佢唔系改编自名著，佢系改编住日本作家有个梦沈默嘅历史魔幻小说。咁喺日本咧个中文译名叫《沙门空海》嘅，得唔得？ 咁咧，同埋入边又估佢唔到，竟然系有呢个长恨歌嘅白居易就大战李白嘅，就咩云想衣裳花想容，花想容咩冲锋拂览露华浓系嘛，或者类似啊，咁啊即系同一个年代，咁啊当然李白高过白居易成辈啦，咁啊两个系有呢个诗词上嘅对战嘅，咁啊真系估佢唔到。咁入边咧，其实包含咗有幻术啦，有变身啦，有飞天遁地啦，有蛊毒啦。亦都咧有一場咧係幾盛大嘅，佢就定義為叫極樂盛宴啊！咁其實你預就等於好似即係酒池肉林啦，佢有個即係個大嘅皇宮，中間有個大嘅即係啲酒嘅池啦嚇，咁啊跟住好多人就載歌載舞，衣香鬓影，好多又有啲你知大唐盛世又有好多外來人啦，亦都有外國人嘅，包括就係有一個。日本嘅你当法师就嚟到中原啦，就係、是、空海法师，就係、是、掩谷将太嘅角色。咁亦都见到会有啲外国嘅即係有啲可能嚟自天竺啊嗰类嗰啲人嘅。咁变咗就即係话好似华阳杂处咁，係一个好盛世嘅一个好奢华嘅一个叫极乐盛宴咯。咁而呢个极乐盛宴喺戏入边都关键作用嘅，因为咧呢个极乐盛宴咧就话系唔知阿唐玄宗搞俾即系俾杨贵妃就喺出边又会打千秋啊，又会喺个皇宫出边对住下边好多市民，就俾佢即系叫一宴倾城之外咧，佢入边亦都系第一次就喺个宴会度就俾见撞即系撞上个有个王爷啊，得唔得？咁个王爷就最后就会叛乱嘅。咁佢就因为为咗想得到杨贵妃而叛乱，咁嗰个祸根可以话系源自就呢个极乐盛宴，咁佢啊拿咗呢样嘢嚟玩嘅得唔得？咁啊，即系听我咁讲，好似就喂，好似即系插一碟，即系自助餐咁样样都有啊。咁但系实情咧，即系你问我咧，陈凯歌拍出嚟咧，整体个感觉就大气壮观，咁咧啲场面其实就宏伟，亦都大 budget 嘅，咁啊大制作会重现翻即系。大嘅皇宫景啊，出边哇千军万马，好多市民喺出边啊，或者叫做重建翻嗰个昔日嗰个长安大街啊。咁即系你问我睇呢啲置景啊，睇呢啲大规模嘅大场面啊，咁啊动辄哇可能即系五六百人嘅壮观场面，咁就真系佢又拿捏得即系好精准，而且亦都拍得咧个调度系好靓嘅。咁呢啲啊即系始终。陈凯歌就大道出身啦，咁即係嗰个掌握力呢能够驾驭呢啲作品嘅，咁我觉得就即係虽然大家即係普遍都唔会睇国产片，但事实以戏论戏就讲场面讲性呢，咁佢就真係确实又处理到。咁陈凯歌如果你话讲之前呢最出名就霸王别姬啦，令佢带来好多奖项。咁而佢成名作就黄土地啦，咁然后之后就改咗个即係霸王别姬之后，另外仲有一套劲嘅就係无极啦、梅兰芳啦等等。咁当然近期呢就都曾经拍过建国大业嘅。咁就跟住就不过见到大表系做演员啫，咪拍。跟住近期系啦，又道士下山吓、啊，即系不过嗰阵时我应该未开咪讲，2015年都唔差噶吓。咁啊，而家嚟就事隔两年，咁呢套都属于叫佢大制作嘅作品。咁啊，耗资差唔多几亿人民币噶拍噶。咁坦白讲咧，票房你问我咧都唔算话好劲。咁但系都有五六亿啦，起码吓而家依刻都有五六亿，咁都仲上紧嘅喺国内啊。咁但系就当然又唔系话爆到啦，因为咧国内呢个礼拜咧呢期爆一个叫《前度三》啊嘅国产嘅，你当系即系个 series 嘅真系爱情片啦吓。咁啊即系叫都市爱情喜剧咁样咯，叫《前度》。咁啊已经第三集噶啦，咁第三集爆到七彩。咁而家国内票房就嚟20亿噶啦，咁啊变咗咧即系有《前度三》喺度压住咧，咁呢套咁嘅大制作咧都被压了下来嘅。啊，得唔得？咁但系我相信都收翻，最后唔蚀嘅应该吓。而家都 basic 有五六亿噶啦，得。咁而又讲翻啦，咁入边其实佢又以查案做元素嘅，咁一开波就由即系掩谷将太呢个角色就当系空海法师啦，咁就嚟到就查单案，咁就因为咧有只猫就出出入入。 咁啊皇宫，咁之前又话讲只猫就已经令到某一个唔知好似系啊御前嘅大刀一啲叫亲卫队嗰个将军咧，咁冚家喺入边都死晒嘅，咁跟住后屘又话。只黑猫又会出入皇宫咁啊，猫影踪踪咁，咁后屘整死埋，咁即系头先讲阿杨玉环同埋唐元宗咧，就应该喺个故事嘅试点咧，30年前嘅呢件事得唔得？咁而家呢个试点又唔知边个继任啊，即系都系仲系唐朝嘅，咁就玩嘢就话讲佢只猫入到去嗰个皇帝咧，即系而家呢个皇帝又已经咧话中晒入窝咁样，咁好辛苦，咁啊佢哋就谂住咧即系邀请。空海法师过去啊，你当系辟邪啦、驱魔啦，咁但空海法师都即刻知道系只猫作怪啦，咁但系后屘都救唔切，咁啊死咗啦，得唔得？就当面死咗，咁然后之后死咗之后咧，到咗太子登基，咁其实个太子好细个啫，咁后屘都俾只猫整死埋嘅，咁于是就喺度抽丝剥茧查出呢个真相，咁而白居易即系阿黄海咁啊，唔系黄轩啊，咁黄轩喺边咧？咁原来佢就喺嗰阵时咧，就喺个即系嗰个朝代入边啊，做呢个史官嘅，就负责即系 mark 低啲朝廷上面嗰啲做个记录咁样咯。咁但系记录知道呢单悬案咧，咁佢对外宣布啊，梗系话佢啊中邪风，即系皇上驾崩啊中邪风啊。咁实情啊，佢都知道系有啲即系妖魔鬼怪作祟。咁于是佢又话自己咧系文人，又唔肯呢个篡改历史，咁啊决定唔写，即系话中邪风。咁啊决心就话要跟阿空海法师咧去查明真相。咁然后就开展咗成套戏咯，得唔得？咁啊，其实。问我之后啲猫咧，猫影踪踪，咁佢都有个玩法，咁只猫咧就一来会飞嚟飞去啦，都会打嘅，咁啊飞过嚟咁啊解开你条颈咁样喷啲血咁样咯，咁而本身只猫有啲念动力嘅，有法力嘅，咁同埋就只猫都会有时会有啲即系讲佢跳得好远啊，咁啊飞来飞去咁，好似即系日本嘅鲶鼠咁夸张嘅，得唔得？嗰个敏捷度啊，咁而只猫本身又有斜眼功能嘅，当佢望到咧，咁有啲人可以操纵佢心。字啊，又会类似咁样啦吓，咁啊，跟住就同埋佢可以控鬼上身咁样嘅，即系找到你咧，又可以控制你咁样，即系类似咁样。总之猫啊有呢啲咁嘅特性啦。咁但系同期就一路追查只猫之后，就发觉佢又可以就话有个伏咗落去嗰个咧，就系头先讲嗰个亲卫队嗰个将军个老婆度。咁咧，咁佢个伏现形个方法咧，咁就系、是、因为你知嗰阵时啲唐朝女性咧就会。扎啲髻啊嘛，个头发，咁你知扎起咗咪个头嘛，拱起咗咧，咁其实佢就会幻化个髻会变成一只黑猫，就个黑猫成个只猫伏咗个头顶，咁然后个髻个尾就会变咗条猫尾，咁而个髻突然间就会开咗两只猫眼，咁你知猫眼又即系碧绿色咁样，好吓人噶嘛，咁佢用咁样嘅形象出现嘅，咁啊，总之佢又叫上咗啊嗰个佢嗰个妻妾啦，其实嗰个张雨绮饰演嘅得唔得？咁啊。都几熟噶 ，OK 啊，咁然后就有啲咁样出现啦，有时啊真即系个系张雨绮出现，有时啊自己嗰只猫出现，咁总之猫影踪踪咁样啦，咁一路查一路又 keep 夸，咁后屘又话。又会遇上有个卖瓜嘅人，咁啊卖瓜嘅人咧，好似识得即刻瞬间生长啲瓜，就再可以无限咁样生长啲瓜，就卖俾啲街坊，咁啊识幻术嘅。咁后屘先穿原来呢个商人就易容嘅啫，因为佢识得即系你当易容，佢又唔系话易容嘅，佢直头中意变就变嘅，即系变身又佢可以变只鹤嘅，又可以变条龙嘅，咁你即系你当幻术啦吓。咁啊咁原来佢系关键角色嚟嘅，咁呢个即刻我最后先讲啦。咁我一路再追落去啊，左搞右搞，咁后屘发觉原来只猫咧，原来有啲信息想话俾阿白居易听嘅。咁原来点解咧？因为白居易呢，其实就佢都知道原来嗰刹那正正写紧《长恨歌》嘅。咁而佢先知咧，《长恨歌》其实入边写紧就系写紧唐元宗同埋杨贵妃足嗰段纠缠不清，亦都系即系甘心做兵嘅一个爱情故事。咁啊，即系可歌可泣爱情故事。咁啊，原来。搞咁多嘢，原来就系想查明，就系咧只猫系想揾出同呢个当年杨贵妃之死有关嘅人，佢系要报复嘅，得唔得？咁点解要杀唐 即係而家嘅皇帝同埋太子呢，就因為原來當年唐玄宗呃佢嘅，得唔得？咁啊，即係只貓其實目擊到個凶案嘅現場，咁啊，然後成貓成魔成妖啊，可以話貓妖啊。咁而咁啊，最後揭骨大橋咁入邊，其實你知咧，仲有個日本演員嘅就阿部寬，咁但阿部寬其實都好後期先出嘅啫，喺回憶片段先講話原來。當時喺個極樂盛宴咧，仲有一個叫做日本嘅將日本人，咁佢已經做咗唐朝其中一個你當將軍咁樣啦，咁都有兵權，都有實力嘅。咁佢同其時又係一見到阿楊玉環咧，咁就即刻就一見鍾情嘅。咁但係一見鍾情之餘咧，咁佢都知道自己冇辦法同佢一齊啦，咁啊叫做哇及住及住咁樣啦，亦都處處維護住楊玉環咁之類咯。咁但係你問我氣又唔重，咁最後啊都俾好似喺。喺个兵变嗰度啊死埋嘅阿部宽就系啦，保护啊杨玉环死咗咁咯，咁啊总之最后揭垮啦，咁中间啲斗斗前前炒嗰啲唔系好使理啦，咁啊特别讲就杨贵妃咁索边个做咧，其实就张蓉蓉啊，嗱张蓉蓉边个咧，你估唔到佢，佢其实喺入边饰演到啊，即系着得好大气，系好 grand 嘅，咁其实佢咧就台湾人嚟嘅，咁咧佢之前拍过啲咩咧，你估你唔到，其实佢啊拍过。好多電影啦，咁曾經又拍過《綠籠咖啡館》，亦都曾經拍過《擺渡人》啊，《擺渡人》嘅毛毛啊，即係邊個咧？即係同金城武一 pair 嗰個女仔，咁亦都係咧《52Hz I Love You》入面其中會做呢個同性，即係好似 T。即係同個女仔就同性婚姻結婚嗰、那個嚇，咁、啊、你嗰陣時睇咧，呢兩個角色其實佢又唔係好索嘅啫，即係覺得都 OK 啦，標誌，但就唔係話哇靚到抌一聲。咁原來變成咗即係真正長頭髮啦，做翻即係雍容華貴女仔嗰陣時嘅狀態咧，咁啊飾演呢個楊貴妃啊真係好靚，係好有味道，咁亦都係佢個樣有少少。mix 地嘅，即係有少少即係混血嗰種感覺，咁啊係啦。咁同埋查翻原來佢咧想當年12年有套激讚嘅國語片啦，《逆光飛翔》，原來就係嗰個女主角嚟嘅，係啦。但係嗰陣時佢好後生，應該係我都認唔到佢而家即係年紀大咗。好，咁啊變咗其實楊貴妃嘅選角，我覺得出嚟個效果啊匹敵嘅嚇。咁最後結局就話原來當年就另外有個咧就叫做仙鶴。嘅少年啊，咁咧就原来两个男仔就合拼做嘅个幻术，咁咧一个就系欧豪做，一个就系成泰新做嘅，得唔得两个角色？咁欧豪咧，如果有睇过国产片咧，咁近期上位嘅小鲜肉嚟嘅，得唔得？好细个啫，咁咧最出位就系啱啱嘅刘伟强嘅建军大业，佢入边饰演其中一个好型咁样开枪打嗰边，咩开枪浮司令咁样嘅角色啦，咁都有啲戏阿刘伟强俾佢㗎吓，咁其实都唔差嘅，嗰个男仔无论个样啊身形咁样都好仔英气嘅得唔得？咁原来佢哋两个咧就饰演其中一个叫做即系当时啊喺唐玄宗身边就做幻术嘅。得唔得？幻术嘅嗰位，咁就然后就佢就系白鹤。咁啊一个就叫做丹龙，一个就叫做八龙，得唔得？咁啊两个就即系成好似 twins 咁样出场啊，即系都系男仔嚟嘅，得唔得？咁啊又识幻术，又会变来变去咁样之类。咁但系原来两个一见到杨贵妃咧，都冧嘅，两个都冧。咁但系咧 ，Kitty Quala 最后咧就话原来就后屘兵变啊嘛，咁兵变又话要乜乜乜咁啊，咁啊唐玄宗为求自保咧，就话要交出杨贵妃个人头。咁但系杨贵妃啊，当然就话唐玄宗咪唔舍得啦，咁知道 Kitty Quala， 咁于是佢就话。有一招咧，咩鬼靈魂召喚大法，揾支針咧吉落阿楊貴妃度，咁啊楊貴妃就會咧即係假死狀態，咁然後咧即係咁嘅狀態咧就做場戲，就等佢就入棺材，咁然後咧喺個墓地度咧揾人掹翻支針咧就救翻佢出嚟嘅，咁啊即係會諗住有咁樣條橋，就叫做楊貴妃假死，其實就冇死，咁佢話原來係咁，咁於是楊貴妃就信佢啊照做啦，咁但原來一切咧都係一個騙上騙嘅局，其實就係阿唐玄宗一早同嗰、那個嗰陣時個叫國師啦，咁啊就係耍場戲，咁做場戲嗰個其中就是 就係歐豪啦，即係嗰個叫丹龍呢個角色啊，得唔得？咁咧佢就扮吉之針，佢其實佢自己閉氣假死嘅啫。咁所以咧，當然都楊貴妃信佢一吉之針嗰時，其實已經暈咗。咁暈完之後咧，然後就喺暈嘅狀態先勒死佢嘅，得唔得？咁但係喺個立場咧，喺楊貴妃佢自己唔知。咁原因咧就係話唐玄宗咧唔想楊貴妃死嗰陣時咧對佢有仇恨。同埋咧，唔想死嗰陣時咧，個花容咧，即係變咗咁狰狞咁慘咁樣咯，得唔得？咁啊變咗，其實計上計係一個騙局，呃楊貴妃安詳地死。咁啊，唐玄宗嘗試就咁樣咧，希望可以換翻自己冇事。咁但係最後當然都係失敗啦。咁但係問題咧，到最後揭盅咧，原來咧，當阿楊貴妃咁嘅狀態入咗官殿之後咧，嗰支針啊跌咗出嚟，就真係楊貴妃醒翻。咁如事實就楊貴妃喺個石棺入面醒返，就發覺推極推來推去都推唔喐個石棺，喺入面呢嘩爆晒指甲流晒血，鑑山喺入面就餓死嘅。咁而成個過程呢其實陪葬嘅正正就楊貴妃不嬲最鍾意嗰隻黑貓。咁而呢隻黑貓陪葬，咁之後發現真相就嗰兩個少年呢事後即係經過咗過完兵變之後啦，唔知三四個月後返個墓地打開個石棺先見到呢個嗰啲指甲嗰啲嘢，咁就喊啦。咁跟住後咪抖抖前前最後呢就嗰個其中一個另外一個穿色嘛，咁歐豪唔關事啊，咁另外有個叫劉光賢嘅飾演白龍嘅角色嗰個呢，咁最後就唔知打完之後臨死就將個靈魂入咗隻貓，咁所以就变成咗而家见到三十年后嗰只妖猫啦。咁其实个妖猫咧搞咁多嘢就无非想借啊空海同埋啊白居易咧，咁啊查明边个当年有份，即系都系叫做有罪，都同杨贵妃之死有罪嘅，包括就系嗰啲揾翻晒啲宫女啊，揾翻晒嗰阵时嗰个御前嗰、那个亲卫队嗰啲人啊。等等咁啊，即係報復嘅啫，得唔得啊？咁啊，變咗就叫做勾畫咗咧。其實就楊貴妃喺呢套戲入邊，除咗空海法師同，因為白居易都係冧佢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男人咧都係中意佢咁啊，即係一國傾城咁樣啦，得唔得？好，咁啊，大橋係咁咧，咁啊，其實但係你問我字，佢又字得唔悶嘅，即係起碼又唔會俾你估到個劇情。咁但係中段查案就坦白講有啲拖咯，咁啊，即係一定就唔係話太好緊張刺激嗰只嘅。咁啊，場面又有，咁啊，叫做抱出咗一段都幾凄美嘅一段。叫做孽缘啦，咁呢啲我觉得写啲咁啊陈凯歌啊手到拿来嘅，我觉得咁啊变咗即系肯定唔算系一套好烂或者叫做唔合格嘅作品咯，我评都会系合格多少少，咁但系话好正肯定唔系啦，咁啊中意睇呢啲即系叫做宫廷式嘅叫古装奇幻啦，可以话魔幻嘅悬疑片，咁我以查案做包装嘅，咁呢套啊都值得入场睇睇嘅，咁亦都见证下佢入边嗰啲特技或者个大场面，其实都做得都几，起码都叫合格咯吓，咁啊值得睇下，好冇？好，咁啊当然呢套咧香港又未必有人睇啦，咁我反而我想加多补一套咧，因为我啱啱优先场睇咗啊，就系、是、我哋国内叫做中国良心啊，冯小刚嘅最新作品《芳华》，乜吹到痕啊？话佢喺国内啊擦边球啊，讲文革嘅一套叫做你当系青春片啦、啊、青春少女故事嘅片吓，咁、啊、但系讲嗰个年代其实系讲紧70同埋80年代。國內嚇嗰陣時正值係毛澤東當權，而又有文化大革命，咁而嗰陣時嘅解放軍入面嘅民工團，咁入面嘅一啲即係少男少女嘅愛情故事嚇，咁啊你問我拍得咧正高好睇嘅。咁啊，當然就香港觀眾可能又會話：喂，國產片關我咩事咁啦？咁但係我成日覺得你電影咧以戲論戲啊，咁啊，我明係有啲意識形態啊等等嗰啲啊，未必啱睇。咁但係呢套咧，我覺得馮小剛都算有良心噶啦，即係喺佢叫做主旋律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係有嘢拍咗落去嘅，有嘢想講嘅。咁第一讲咩呢，咁先讲啦，咩叫民工团先。民工团其实就係佢都系解放军，佢都要揸枪，佢都要上前线嘅。咁但係呢佢主要呢除咗即係基本会咩枪咩线之后呢，佢主要个目的系表演嘅啫。 咁嗰陣時嚟計，你知冇咩娛樂㗎啦，唔會話點入戲院睇 Marvel 咩，係咪先？咁啊，就係、是、會由啲解放軍喺度唱歌跳舞，喺度即係唱緊啲即係好似咩太陽東方紅啊嗰啲啦，即係啲而家嚟計你唔會有興趣，咁但係嗰陣時嚟計又確實係嗰啲好似。我唔知即係啲唱嗰啲唱好高音嗰啲腔，咁主要都係透過啲跳舞，一來又叫做娛樂返喺前線嘅軍隊，二來透過呢啲表演係會有唱歌，好似有啲上升啊，又會有啲好似歌劇京劇應該話京劇跳舞揮旗，又會有啲呢即係打關鬥啊翻騰嗰啲動作嘅，咁跟住女仔又會跳舞咁樣，又會一群人群演嘅得唔得，咁咁嘅一個即係咁專做呢啲叫做文藝表演嘅部队，咁佢系会上前线，亦都会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咁一来系慰藉翻啲军队啦，二来咧就透过表演咧就系会即系叫做植入翻毛泽东嘅即系抢红嘅即系红色嘅思想啦。咁都系有啲即系叫做洗脑啊、安抚啊、思想操控咁样嘅功能嘅，得唔得？咁而呢个跟实际情况啊，得唔得？咁但系当然大家都知以为呢套戏系讲文革啦。咁啊，好大镬！又曾经套戏，本身就预咗暑假上，上唔到，咁最后而家就喺12月15日喺大陆上嘅。咁咧，香港好似安排咗下个礼拜上，得唔得？都有得上。咁但系咧喺国内咧呢套啊爆晒。咁咧虽然就话呢个礼拜爆咗前度三啊，但系前度三未出场之前咧，即系佢后发先至嘅。芳华已经过10亿噶啦，咁而家芳华喺国内嘅票房咧就接近16-17亿啦。咁我相信最后埋单都分钟20亿嘅，得唔得？咁入边咧啲人又话睇到喊，睇到流泪。咁其实我明佢点解会咁红嘅？点解？因为咧佢实情佢计得好准，佢知道原来咧喺而家呢套戏其实唔系拍俾新一代睇，亦都唔系拍。俾好似我呢啲叫做70后啊、80后睇，而系即系拍俾我爸爸嗰辈，即系意思咧拍紧而家60至80岁。咁其实佢计得好准嘅，原来咧而家60、80岁未死，曾经做过文工团，曾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曾经做过解放军。咁原来喺1979年咧，解放军仲有场战役嘅，就系、是、中国同越南边界嘅战争，咁啊即系越战啦。咁但系就系、是、之后就美国喺嗰边打啦，咁但系又嗰边就中越战争。咁其实系有个战役喺度，咁佢睇得好准咧，就呢啲人佢其实真系拍到嗰种共鸣，同埋佢系以翻佢哋即系一个小军人嘅角度。點樣可能就喺個軍哇嗰、那個即係戰爭嘅殘酷啊、犧牲啊，喺嗰個咁嘅文革嘅情況底下，佢哋點樣談戀愛啊？佢哋嗰幾個少男少女之後係點發展？佢嘅人生有冇扭曲到？有冇變化到？等等。咁其實係食到好多呢啲共鳴。咁我明點解國內啲人話爆喊嘅，好多話大年紀嘅人咧就拉埋啲仔女嗰啲入去睇。咁我覺得真係睇係大年紀嗰種懷念咯，咁佢真係拍到嗰個時代嗰種感覺，同埋入面話嗰啲劇本都係問過曬，做曬前期搜集，攞咗好多人嘅資料就拼合翻，咁入面嗰啲即係譬如個文工團個背後演出。嗰陣時啦，演出後台嗰陣時啦，或者訓練嗰陣時啦，咁嗰啲嘢咧，宿舍嘅情況啊，佢哋會玩啲咩啊？嗰陣時有啲咩娛樂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點樣可以拍拖啊？咁嗰啲嘢好精雕細琢，寫得好細緻。咁啊，事實又係一個即係叫做屬於國內人嘅集體回憶咯。咁即係以氣論氣啊，咁啊，你要睇人哋個成功背後個方程式嘛。咁你香港拍得本土情懷，咁點解國內人拍得咧？咁你問我套戲有冇唱紅，就肯定。有咁，因为佢都要生存嘅，冯小刚咁佢冇理由讲毛泽东即系唔好嘅，系咪先？咁啊，亦都即系你问佢一点而话反共嘅思想都唔会渗透佢嘅。咁但系问题，你问我呢啲就叫冯小刚个高个高在，佢其实你见佢，譬如我不是潘金莲，咁佢都系讲贪官，讲好多司法制度嘅扭曲啦，亦都系讲佢大虾细啦，即系点样个成个司法界或者啲即系啲律师所有人都唔帮一个小市民，唔帮佢申冤咁之类。咁但系最后佢都会擦少，即系叫擦边球讲。咁最后都话咧，原来唔系呢啲，只不过地方官嘅问题。 中央呢嗰、那个官系义正言明嘅，咁总之佢一落到嚟嘅，所有嘢都会纠正翻。咁呢啲就叫做最后叫闹闹咯。咁呢套我你觉得冯小刚都系做呢样嘢，咁但入边佢暗示咗咧，其实有一个叫雷锋呢个角色啊。咁佢入边又唔敢叫直译雷锋，但系佢嘅行径、佢嘅出嚟个形象，同埋佢都讲到入边讲到出口咧，佢一个活雷锋。咁入边个角色叫刘锋，咁系黄轩去饰演嘅，得唔得啊？咁咧，咁啊，黄轩又饰演咩咧？咁啊，咁啊，呢个黄轩啊，正正就系妖猫传个黄轩，即系饰演白居易嗰个啊。咁啊，即系咁佢其实佢咧，我觉得佢有啲似任贤齐嘅，坦白讲。都似嘅，佢个 type 似啊，即系意思佢个气质，你话个样啊未必似，但系都系有啲个形都有啲形象，只眼嗰个位都似啊，咁因为佢就系嗰啲好似即系任贤齐咁样，系有啲吓、本身系好乐天，好乐观，好似永远去笑啊咁样，好似虽然年纪唔细啊，咁但系都好有亲和力，亦都好似带咗俾人哋正能量嗰只。咁佢系饰演呢个角色嘅。咁入边咧，佢饰演刘锋啊，一出场已经系一个咧民工团入边最受欢迎。咁咩叫最受欢迎咧？嗱，留意、哦、有啲差别嘅，佢系最抵得谂，最所有嘢啲人有事有意外或者有啲嘢要托佢做，佢都义不容辞会答应嘅。咁啊，凡系有啲咩爆大镬都。都会揾佢嚟补镬，咁系一个属于叫做帮人哋系咁做跑腿，系咁帮人哋。譬如啊，佢都会有机会啊，要去假设去，因为佢本身好似而家呢度个位，我唔知道北京定咩啦。咁后屘佢又会落咗去上海咁样，落去上海又会帮啲人带啲信俾翻乡下，又会又买当地啲嘢啊、手信啊翻嚟，咁啊即系会做呢啲咁样嘅，好似好暖男嘅角色咯。咁而入边成个戏民工团嘅人都识晒。佢嘅咁亦都当咗佢系成日赞佢咁样之类，咁但系咧背后咧，其实就呢度刻画咗入边嗰啲丑恶啦，入边啲人就觉得咧，佢对人好就系应份，咁咧佢系最唔计较，咁所以人人都揾佢笨，咁背后其实有啲男仔调翻转又笑佢傻仔，又笑佢做好先生，其实就多余咁样嘅。咁而呢个咁样嘅正正去做体现佢个表象咧，就 exactly 就雷锋啦。咁雷锋系边个咧？咁我唔知啊，即系好似我咁嘅年纪都实知。咁但系咧，当新一代可能即系完全唔知雷锋咩啊。咁其实当年即系你个成个。毛泽东时期就会塑造一个咁样叫你当系解放军嘅英雄咯。咁但系佢又唔系话英雄到好似美国队长打得好劲嘅，佢而系咧话佢都系一个小兵嚟啫。但系话讲佢点样，话喺个战役度又话啊自己都不惜牺牲自己都要救同伴啊，亦都系入边咧所有嘢咧都会跟足上司指引做。咁亦都系咧叫佢打仗咧，佢又用足即系九牛二虎，即系 100% 之外都仲要出 100% 护与女帝咁样嗰只嘅。咁啊凡事就付出，凡事思想嘅正确，凡事上司叫做乜就做乜，咁永远冲锋陷阵行先，有事压后殿后又系去行先，又会照顾同伴、照顾朋友等等，咁系一个好正面嘅叫解放军最模范嘅形象，就叫雷锋嘛，得唔得？咁咧坦白讲咧，喺国内咧，因为我又识啲同事都系喺国内出身，咁而家落嚟香港就攞咗，即系照住喺香港做嘢啦。咁佢喺广州读书咧，原来去到90年代。定系都2000年啊，接近国内嘅所有小学都仲系教紧话呢个雷锋系真实存在呢、这个人。咁而佢入边嗰啲，譬如叫做好正面嗰啲寓言书啊，或者你学嗰啲中文书咧，入边都系以雷锋嘅故事做个课本嘅。咁而咧，即系坦白讲，我问翻我同事都系话咧，佢未落嚟香港之前，佢都仲以为雷锋系真人嚟嘅，得唔得？即系正如你即系美国，你会觉得原来啊，美国队长真系有个咁嘅人嘅，真系会孭个盾。咁都有嘅，咁當然我哋香港人會覺得好匪夷所思啊。咁但係實情，你國內一個封閉嘅環境嚇，咁當時嚟計又即係小學日日咁教，咁你咪信以為真咯。即係好似你係嘛，佢又唔當寓言故事或者叫做當係童話咁樣教，當真事咁教，咁你梗係信嘅啦。佢又到中學落嚟讀書講開先知道，原來呢個係即係喺香港人心中一聽就知係假，咁啊變咗事實係真係。或者叫八九十年代仲系咁洗脑，咁当然而家嚟嘅，我相信唔会啦，因为而家就算佢禁咗 internet 啊，禁咗好多咁好多地方翻墙啊，亦都国内都有好多讨论区，咁啊，即系你有得讨论，有得倾就知道 梗系会查明到真相啦。咁我相信而家新一辈就国内嘅朋友就唔会真系信噶啦，得唔得啊？咁但系确实呢个有咁嘅形象。咁我话阿冯小刚高明在咩咧？高明在就系佢最后就会拍咗佢呢对喺呢个民工团入边嘅叫做都叫做几 pair 咯。应该其实主角角都系个刘峰，即系黄轩。咁另外佢又会穿插住三个女仔嘅，得唔得？咁包括女主角就叫苗苗饰演嘅。咁另外咧，佢钟情嗰个就咪苗苗咯。咁啊，苗苗系边个？都系一个好阴嘅女仔。咁绝嗱，佢冯小刚呢套都大胆噶。佢除咗黄轩叫做系一个即系都系星嚟噶喺国内。咁啊，其余全部都起用新人嘅，但系都即系都唔系话好高名气。咁啊，其中咁啊入边个刘峰啊就钟情有个叫林丁丁，咁就应该杨彩玉呢个演员做嘅。咁另外仲有就系一个喺个成套戏咧有个自述嘅旁白自述嗰个就系、是、其实系叫做萧惠子嘅呢个角色，咁就系钟楚曦做。咁咧留意啊，钟楚曦咧身形 fit 到不得了嘅 S 型，咁同埋都好坚嘅吓对波。咁而阿苗苗咧就当系到女主角噶啦。咁其实苗苗就系刘峰咧用自己嘅关系，因为佢要帮人啊。咁佢系啲同乡嚟嘅。咁佢咧本身又屋企好穷啊，佢老豆又系俾文革咧夹咗入去批斗紧嘅。咁佢就用朋友嘅关系咧带咗苗苗入去呢、這个民工团。咁你知嗰个年代入到民工团咧，起码有饭食。同埋阿苗苗第一日入到去咧，佢觉得咧好开心，就因为佢可以冲凉。佢原来佢喺屋企咧冲凉系要俾钱，咁佢所以咧屋企冇钱，佢成几个月先冲一次凉。咁佢发觉呢度咧，原来每日练习完都可以冲凉，跟住又有哇又有面包食，有粥食，佢对佢嚟计已经好好啦。咁你谂下嗰阵时系咁贫困嘅处境，咁所以咧刘峰带到苗苗入去民工团，对苗苗嚟嘅完全系改变一生嘅帮忙嚟。咁但系喺刘峰嘅角度，佢都系帮其中一个女仔嘅啫。咁对佢嚟计，佢就唔系对苗苗有爱嘅。咁但系当然苗苗而家冧到佢爆啦吓。咁但系呢个爱情线就最后先体现嘅。咁而刘峰原来一直暗恋就系呢个林丁丁呢个角色。咁但系原来后边咧喺个旁述入边嗰个萧惠子咧，其实就是、你当系好似有啲抽离住，就喺度叫做一个见证住呢几 pair 人嘅关系。咁佢自己都曾经动情，就动情另一个男仔嘅。咁但系当佢到喺个即系喺嗰个民工团入边啦，示爱啦，俾人知咧，都会大镬嘅。咁喺呢度个体验就咧，最后咧，刘峰其实有机会咧，因为佢好似之前都立过功，咁啊加上喺个剧团入边都好受好有民望啦。咁虽然啲人都当佢揾笨，但表面都叫做啊亲和力好够。咁啊上司谂住荐佢咧，可以入去军校。读完个军校咧，就可以就做即系就会升咗个官阶咁样，咁啊叫做无忧啦。咁但系佢竟然咧，但系如果要读呢个军校咧，就离开北京。咁佢竟然就推咗呢个咁样嘅机会，就让咗俾另一个都成绩好高个表，即系佢哋会跳舞啊嘛，即系佢个表演能力好好嘅人，咁啊让咗俾佢。咁啊表面就梗系话，其实佢啊劲过我让俾佢啊，自己都。心服口服咁样啦，咁但实情原来讲啊，刘峰点解留喺度咧？其实佢仲系暗恋紧林丁丁，佢又唔舍得离开林丁丁。咁啊，到最后，因为后屘又讲啊，刘峰俾人调咗上去前线，就后屘又俾人炸军炸，咁啊伤到条腰，所以从此就冇得跳舞啦。咁但系咧，民工团都仍然 keep 住个岗位，咁佢变咗喺后边咧就做道具。就负责做灯光咁样之类，咁啊变咗你当系打杂啦吓，咁啊嗰个地位都低咗啦，咁但系佢仍然都好乐天，好关怀其他嘅民工团嘅人嘅，咁但系有一晚咧忍唔住啊，就直接同林丁丁表白，咁啊都系林丁丁啊拒绝啦，因为林丁丁呢个角色咧似系当系等于而家嘅港女啦，佢靓嘅索嘅，咁但系就系会周旋喺个民工团入边几个男仔，又会爱爱妹妹咁样。咁，但系就最后，其实林丁丁系会，即系收兵之余，又会揾出边男人嘅，又试过沟上司嘅，咁另外又最后佢系沟咗个华侨，咁啊移民咗澳洲添，咁样，咁你当系一个咁样嘅好细腻、好识计算嘅女人咯。咁林丁丁当然系拒绝啦，但系拒绝之后咧，拱开咗佢，咁佢又揽住佢，咁啊想强吻之类，咁啊后屘都冇话强吻嘅，叫揽住嗰下，点知咁啱俾两个人见到，咁两个人啊抱串，咁抱串咧一。林丁丁要守住自己个清白之身啊！咁同埋啲人咧调翻转咧，普遍就会觉得咧，就唔系 林丁丁受害，而系因为咧刘峰喺个剧团入边系一个模范生嚟噶嘛，佢系一个活雷锋啊，因为雷锋唔会谈恋爱嘛，佢就调翻转啲人咧就唱佢就话林丁丁咧识有呢个活雷锋，令到活雷锋破戒，染污咗呢个民族英雄。哇咁啊，林丁丁好惊啊，于是林丁丁调翻转就先发制人，告上去上面就话佢性骚扰。咁呢镬嘢令到刘峰好惨啊！俾个公民团踢走咗，咁然后去咗前线打仗嘅，咁先治咗落去，即系日后嘅一段事。咁而个苗苗咧，其实就因为见证到法国，因为苗苗嗰个入到呢个民工团咧，因为本身都穷啦，加上其实就同其他啲女嘅同伴咧格格不入嘅，咁啊唯独对佢好啊得阿萧惠子，即系嗰个 V.O. 庞术嗰个角色啊。咁但系其余成班女仔都围埋一边，咁啊当中亦都有啲欺凌啊，又话苗苗讲大话，咁啊当中有啲误会嘅，因为苗苗又话第一日做解放军，第一日去入个学院，咁佢未有军服，佢就偷咗阿丁丁嗰件衫，即刻冲咗出去就喺个学校外边就影相，就寄翻乡下，因为佢知道咧寄翻乡下咧，咁啊第一啲亲戚揸住佢嗰张相咧，知道个女做解放军，佢屋企都起码会受到保护，冇人够胆虾，咁二来又话咧，原来老豆好细个已经俾文化大革命啊夹咗嘅，咁佢就即系惊咧，假设到老豆翻嚟屋企嗰陣時，連佢大個嘅樣都唔認得咁樣，咁所以就特登寄咗，即係對嚟嘅係好有意義嘅。咁但係偷軍服件事啊，知道咗，咁後屘啊，成班女啊杯葛佢咁知咯。咁點知咧？呢個故事啊，描述就寫得幾細膩嘅，就描述阿苗苗嗰種即係喺入邊由一個佢本身入到入嚟好單純，但係反而見證到民工團入邊嗰扎哇嗰啲叫做。入面有啲党争啦，亦都有啲人即人性丑恶啦，亦都有啲话见到表面就话系阿刘峰系呢个活雷锋，但实际原来背后笑佢，咁见证咗好多呢啲咧，就慢慢就开始对人失去信心啦。咁加上 Kit 夸啦，咁佢又见到哇，原来阿刘峰佢系即系似即发乎情止乎礼。向林丁丁你表白啫，咁对返转就俾林丁丁诬蔑佢性骚扰，仲要搞到佢上咗前线打仗，咁佢心灰意冷，咁于是就喺个民工团入面又喺度搞啲搞路，咁最后俾人哋踢走咗。咁踢走咗呢，苗苗呢去咗边呢，又去咗前线，佢就入咗去做护卫兵，咁护卫兵之余就做咗嗰啲医疗嗰啲呢，帮啲伤者咁样做。咁然后就有一场呢中即係叫中后段就高潮戏，就係嗰场中越嘅战争。咁拍得真係拿捏得唔错嘅。因为冯小刚你知拍战争元素呢，睇返1942呢套我嗰时候觉得经典啦。即係冯小刚唐山大地震固然正啦。咁1942入面佢嗰、那个即係哇嗰时嗰个逃亡嗰个场面，同埋嗰啲即係叫驾驭呢个大规模战争咧，咁啊真系有一手。咁呢套都系其实唔长嘅，唔拖噶。我如讲真，佢嗰场中越战争，我估都系我谂15分钟到，咁但系好有张力。哇！讲佢点样明明行下，突然间中枪，哇！嗰啲子弹周围飞，跟住有坦克车，又有手榴弹，啲人啊系咁死，跟住讲佢哇啲声音效声效咁样，即系都真系有雷霆救兵嗰种质素。咁当然雷霆救兵劲啲啊，即系佢又都拍得住啊，好有逼力嘅。咁而咁样 kick 啦，咁但系因缘际会咁啊，话苗苗见证咗好多军人死啊、断脚断手啊咁之类。咁啊后屘刘峰就为咗救其中啲人，又自己断只手啊中咗枪。咁但系佢就延误咗救援，咁啊最后又俾火烧咁之类咯。咁但系总之最后死唔去。咁啊 kick 啦，咁但系咧喺个战场度好巧妙地几次嘅相遇咧。观众睇到嘅啫，咁佢同阿苗苗都系冇见过，咁最后就讲佢就完啦，咁就然后就完就我意思就唔系话套戏完啦，系个民工团解散得唔得吓？咁呢度解散完之后咧，就开始个故事就跳跃，好跳啊！咁一跳就跳咗去就1990几年嘅嗰阵时，即系叫啱啱改革开放下。大陸經濟起飛嗰陣時，咁呢度咧，馮小剛特別抽就話抽嗰陣時嘅警察咧，啲公安咧就會拉啲平時嗰啲低端人口啊，而家就叫做咁啊，講佢嗰陣時嘅劉峰啊，就即係做運揸架車咧運嘢啫，咁啊扣留咗架車，但係嗰陣時講緊每日人工都係100-200蚊，咁但係嗰啲差佬咧就會敲詐呢啲咁樣嘅小市民咧，就話要去俾1000蚊咧先可以贖翻架車，咁佢冇車啊生活唔到，好慘咁樣，咁會有呢啲咁樣咧講到出口。话嗰阵时嘅公安系黑暗，咁呢啲睇到冯小刚都有系想有啲 有啲嘢係想講吓，佢係一個中國良心嘅導演得唔得？咁而最後啊，到佢大咗，咁啊當然就好跳啊，由1990年代去到2020年代，最後去到而家嘅，即係2016年。咁啊，總之經歷咗好多依30年嘅長途，咁最後當然劉峰就同翻何小平即係苗苗呢個角色咧，最後就即係錯過咗30年嘅表白咧，終於苗苗嘅表白。咁但係嗰陣時嘅劉峰已經斷咗隻手，截咗肢啦。咁而生活好潦倒，苗苗咧就曾经黐个线吓，得唔得？咁又但系又最后两个都叫走埋一齐，咁而叫做开花结果。咁但系咧喺观众嘅视点咧拉翻歪睇咧，就发觉其实冯绍刚系特别，其实系讽刺紧雷锋嘅，因为佢一来系背后阴暗面。就话雷锋其实一个即傻嘅角色啦，到到佢未来咧，其实佢身边嘅所有人都系飞黄腾达嘅，包括庞述嗰个萧卫子咧，就做咗名作家嘅，咁而另外同佢争林丁丁嗰个男仔咧，就做咗有钱佬，咁而佢另外结咗有个即系嗰阵时叫女嘅成班围埋同党，有几个女仔都会虾苗苗啊嘛，咁嗰个女嘅同党咧又做咗嗰、那个。即系嗰个有钱佬嗰、那个，即系沟咗佢嘅。咁而沟佢嗰下咧，其实有个插曲咧，萧卫子呢个角色咧，即系庞顺嗰个角色咧，就谂住嗰刹那表白嘅，写咗张情信就俾嗰个男仔，挤咗落去嗰、那个吹，因为吹萨克斯风。咁啊，点挤落去之后咧，佢先即系乃系挤咗落去，闩埋个盖，等佢夜晚可以开盖睇到啊。点知嗰个男仔主动同佢讲，唔系嗰个女仔又主动同佢讲。其实我同嗰个男仔一齐咗，寻晚嘅事，咁啊变咗咁样咧，今次佢又漏夜走，擒入去攞翻嗰张嗰个情书出嚟咁样，咁即系会有啲咁样嘅遗憾，有啲啲咁样嘅遗憾味喺度咯。咁跟住最屘，佢嘅文工团入边其实冇个角色系啱嘅，即系就算 Even 萧卫子咧，佢都自己悔疚，自己当初有份欺凌女主角，咁佢自己都悔疚嘅。咁但系其余嘅角色全部飞黄腾达，一个移民，一个做咗大地主，一个又话讲去 Kit 啦揸靓车养羊狗，咁其实就暗抽紧，即系冯小刚其实系串紧雷锋呢个幻想嘅解放军英雄，其实系即系做好人喺呢个活着呢个时代入边，你唔识变通，唔识得。踩住人上，唔識得咩呢，咁反而換來就係一個潦倒嘅一生，或者一個錯愛嘅一生囉。咁當然最後佢跟 ending 大團圓，咁你可以話佢解讀為佢錯愛，但都叫搵到真愛，佢哋兩個相宿相妻喺一個平凡之中嘅生活。咁但係觀眾就唔會咁諗，就會覺得佢哋兩個係最慘嘅一個。咁呢個我覺得係馮小剛想暗抽呢個芳華嘅呢套戲嘅，咁當然咧，大家即係聽我講咁多啦，咁其實套戲就唔係想象中咁悶嘅，咁你見我都講到啲角色咧，其實都騰騰呱呱騰騰，咁入邊咧係寫得幾細緻幾細膩，咁同埋入邊咧其實哇個個角色其實都好趣啊，咁而係有嗰種即係真係好似校園青春片嗰種感覺，係嗰種即叫做清潔味道嚟拍到出嚟嘅，咁而都你可以見證到佢當時喺一個咁樣嘅壓力嘅底下，喺一個文工團好艱苦訓練底下，點樣喺訓練入面咁，哇！即係都已經冇嘢食啦，都可以講佢點樣攞咗兩粒糖，又講佢點樣伸手啊，交暗地裏交俾個女仔。咁即係嗰啲禁忌嘅點樣示愛戀愛。咁當中有場咧，講佢話終於揾到個錄音機，攞到柄錄音帶，咁啊播鄧麗君嘅歌。咁嗰陣時就全場哇，即係喺嗰個文工團入面全場哇排住隊聽鄧麗君嘅歌，聽到流曬眼淚。咁呢啲都好鬼有情懷，亦都係嗰個年代嘅人會知嗰種震撼力咯。咁事實係拍得好有感染力嘅。咁而大家最驚就係話，喂，會唔會夠文革思想咁誇張呢，唱曬紅有紅衛兵咁樣咧？咁啊唔會啦，因為咧其實套戲咧嚴格嚟講咧係講文工團。咁其實佢擺個位咧，文革得頭兩年嘅啫。咁佢由應該1974年開始講，好快就跳咗兩年，就76年。咁大家有讀近代史知啊，76年正正毛澤東死嘅。咁佢入面都有交代 ，soft 交代都唔係 soft 嘅。佢嗰表表下演，跟住係話取消曬啲表演，跟住有啲歪縮講佢咧，嗰啲紅色嗰啲旗咧就要冚個黑布咯。咁啊，即係叫象徵毛澤東死。咗嗰即係嗰年咯，跟住好快地啊嗰啲咩四人幫啊解散嗰啲好跳啊好跳好快地跳過啦，咁然後就到79年中越越戰，咁其實套戲好大嘅 proportion 都係講文工團解散之前， 咁文革就佔咗中間嗰兩年嘅啫，個 proportion 其實我諗三分一到嘅啫。咁亦都佢唔敢對文革有任何評價，佢有表述嚇、啊，有表述嗰啲。咁同埋頭先講嗰女主角，佢同佢阿爸嗰段有段感情戲，寫信。咁嗰段佢寫到當中嗰種，即係阿爸六歲就已經俾人無端端批鬥，批鬥咗唔見，就見唔到老婆同埋仔女啦。咁即係嗰啲咁樣嘅荒謬，佢都有表述出嚟。咁叫做都叫做以咁佢咁樣嘅層次嘅導演嚟嘅，都算叫盡做啦。咁啊，即係好戲就應該賺啦。咁啊，當然你話題材可能大家唔吸引，咁但係以戲論戲咧，呢套確實係喺可以叫做。即係好獨有嘅七八十年代民工團入面嘅青春少女愛情故事嚟嘅，嚴格嚟講，得唔得？係拍出嗰種遺憾美同埋嗰種現世嘅荒謬，咁亦都係有諷刺翻雷鋒呢個角色，咁我覺得就其實香港人都會睇得過癮咯。咁啊，我推介大家睇啊，好冇？好，最後都少少提啊，《藍天白雲》啦。雖然上兩集我都講過啦，咁啊，今個禮拜特別提咧，因為我咧就呢個禮拜其實我啊訪問咗，直頭訪問咗個導演啊，張京偉。咁啊問咗幾個問題，咁啊大家即係稍後我可能貼翻條 link 出嚟啦，俾大家知道。第一，佢解釋就特登要做到圖文不符嘅，得唔得？《藍天白雲》啦。咁而第二咧。佢就话其实就而家嘅气氛确实剪走咗好多阿邓丽欣，而保留咗好多阿梁雍婷嘅气氛。咁但系佢阿导演就话其实系想个整体节奏加快咯。咁同埋佢话而家剪走咗咧，就唔代表唔明阿邓丽欣的士嗰场戏嘅。咁呢度上个礼拜都讲过，其实有两个场口咧拍得好叫好虐心嘅。咁啊，即系虐待个虐啊，一个心个心啊。咁包括就有场就系梁。雍婷第一次带佢爸爸翻去见社工，因为咧梁雍婷又话讲佢咧，佢为咗帮嗰啲南亚裔嗰啲同学出头咧，偷咗人哋嗰啲发夹啊，佢有个少年嘅发夹咁啊，偷咗嚟啊，送翻俾个南亚裔嗰人，咁啊，跟住俾人哋告佢话佢偷窃偷文具，咁但系咧个老豆嚟到就话做咩你屈我个女偷嘢啊？呢啲嘢边值钱咁啊？跟住啊闹。就做空個社工，咁啊嗰陣時啊，中間有段一場嘅罵戰戲咧，咁啊梁雍婷突然間揭絲底嚟嗌嘅，咁之前已經煲緊過去咧，梁雍婷即係佢阿爸肯定係壞爸爸啦，咁亦都係疑似會性侵犯佢啦嚇，咁亦都係壞得嚟啊爸爸又會帶啲女同學，即係佢 exactly 佢班啲女同學啊，去做援交，就會帶翻嚟屋企搞嘢嘅。咁你遇一個咁奸嘅爸爸，咁亦都會打佢，係會家暴嘅，亦都會打佢阿媽嘅，咁得。咁阿媽跛腳㗎咁，但阿媽咧就飾演一個好似助紂為虐嘅角色，咁啊叫做視而不見，對佢好懶嘅，得唔得？咁而佢爸爸又會即係食住飯睇鹹片咁樣嘅，咁啊總之關係好惡劣㗎啦。咁例如阿梁雍婷都係想設法就逃離呢個叫做地獄嘅。家庭啦，咁啊，從而就後屘就會動咗殺念嘅，得唔得？咁啊，嗰場有場嗌揭絲底裡戲咧，咁啊，淨係嗰場都值回票價，好大機會攞今年金像新人嘅，得唔得？咁樣鄧麗欣咧，咁啊飾演就係查案嘅 Madam， 咁但係本身咧，佢需要照顧一個長期病患腦退化症嘅爸爸。啊，得唔得？咁啊，个爸爸系边个咧？爸爸其实就系呢个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嗰个咩马小玲个师傅定唔系师傅，即系定做咩？金草啊，亚视金草咁啊，你见就实现得噶啦。咁啊，咁啊，当然啊，照顾得啊，真系好抑压啦。咁佢啊，脑退化，又会食饭又嗌啊，又会唔守秩序啊，跟住又会赖屎赖尿啊，咁啊，长期要照顾啊。咁但系当中有场戏啊，讲起个的士度咧。阿爸爸即係走散咗，咁後屘又揾翻佢，咁跟住仲喺個的士度食蛋撻，跟住阿鄧麗欣就哇，即係破咗自己條界線，係咁打佢爸爸，係咁打個蛋撻嘅，咁啊，好多人就話睇完就發覺呢場戲唔係好明鄧麗欣點解無端端打佢老豆，咁但係實情即係都睇翻個訪問啦，咁啊即係會有交代，咁其實都有啲內心戲喺入邊嘅，咁呢樣你即係。都有力嘅，你問我嚇，咁 啊交代翻兩件事咯。咁同埋睇《藍天白雲》嘅好處就係話咧，因為張京偉導演咧本身係一個專拍紀錄片出名嘅香港導演，亦都算係最多產嘅紀錄片導演。咁之前出名就《音樂人生》啦，亦都有呢個《少年之味》啦，咁都攞過金像獎啊之類。咁而 佢慣咗就係、是、因為你啲紀錄片咧，往往係一啲好客觀嘅描述，佢唔會咁多好主觀嘅鏡頭擺動，得唔得？即係當然都會有時會想做個真實感覺會輕輕咁，但係咧今套藍天白雲咧，張堅偉係採用一個好定點嘅拍攝嘅，即係往往咧冇乜鏡頭擺位，咁當然。有機會就一來就係個成本啦，係越擺得多嘛，拍得越耐咁啊，成本咪越貴咯。咁佢亦都叫做擺定定，咁但係擺定定得嚟，佢唔係悶，唔係話好似就咁擺咗喺度，由頭到尾長鏡頭，跟住到下場戲又擺定定，佢又唔係呢只嘅，佢好適當地要嘅嘢，佢就擺到夠就得噶啦。好少嘅 camera 嘅對級嘅剪接。好少嘅 chat shot 啊，咁样连即系 pan tilt， 甚至乎 zoom in zoom out 都冇嘅。咁但系我调翻转拍完睇完，你又发觉就即系嗰种手法系好清新，系好干净利落嘅。咁呢样嘢真系要赞。咁而佢头场系有个好靓嘅 time lapse 嘅，即系缩时嘅技巧。咁中当中咧系有详细交代呢个弑父杀母嘅经过。咁啊，成个杀人过程表述咗出嚟，咁其实系几搭嘅，但系搭得嚟咧，你唔会觉得系掩面恐怖血腥嘅，佢就即系用个镜头歪缩啊，一啲影翻啲 close 啲脚啊手嘅挣扎，咁啊表述咗出嚟咯。咁另外亦都有详尽弃尸经过嘅，咁但系咧整体拍得咧唔恐怖。佢唔系走恐怖源呢个概念，反而你会睇到有啲心寒，就心寒在于个女主角点解要杀阿爸妈，个力喺边，个理由喺边。咁当中亦都串咗佢有个同有个男性朋友，同埋佢一齐瞓埋一齐，佢又会咧周不时咧匿喺个衣柜度咧，就因为佢自己独立住咗间村屋啦，佢系自己有间铁皮屋嘅。得唔得？離開咗個廳咁樣嘅，咁啊，當然嘅，我哋預佢梗係啊，會唔會男女朋友搞嘢？咁但原來後屘先知咧，呢、這個男仔最後就係幫佢搬運屍體嘅一個男同學。咁、那個男仔其實是搞基嘅，佢本身同性戀，天生佢自己係都唔想，但係控制唔到。咁同佢啊，即係叫做情同姊妹咯。咁而個男同學點解要幫啊鄧麗欣搬屍咧？其實就係一個佢係想做。即係見證自己係男人咯，我終於可以有一件事係可以保護到我身邊嘅人，同埋我做咗我就係男人，我頂天立地，咁係一個對自己性取向獲得自我認同嘅過程，咁所以造就咗佢會呢個咁樣嘅悲劇，得唔得？咁成套戲咧，你問我個大體套路咧，就好似翁子光嘅《大鼻巡迴》嘅，不過翁子光嗰邊好多意識流啦，同埋有好多叫做好主觀情感好識。好有個人風格嘅拍法，呢套我覺得佢真係有一種仿紀錄片嘅拍法出嚟咧。雖然大橋相若，但係兩個嘅感覺味道好唔同，咁啊值得大家即係入場睇下港產片。咁咧頭先講嘅三套戲咧，除咗即係妖貓傳啊，即係令即係叫做主流啦，我都覺得合格多少少啦嚇。咁芳華同埋藍天白雲絕對今個禮拜值得入場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